極右嘅示威者，亦都極左嘅極端人士就示威，就令到件事咧就失控嘅。 係啦，咁啊當然啦，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就係話Antifa 究竟邊度嚟咧？其實除咗係 Donald Trump 把口之外咧，其實係唔知邊度嚟嘅。老實講句，我感覺有啲似咩咧？啊 ，Donald Trump 口中嘅 Antifa 咧。其實同咧就係我哋嗰陣時反送中示威嘅時候，中國成日話或者嗰啲藍絲成日話嗰啲咩啊外國勢力操控嗰啲外國勢力一樣，純屬藉口。 嗯， 嚇，即係點講咧？我 control 唔到，咁我就要揾人賴啦。 嗯， 係啦，咁就係、是、於是佢就用 Antifa 嚟賴。OK， 正如中國就因為香港反對呢個反送中條例，反對呢一個國安法，跟住走出嚟示威，佢就話係外國勢力干預 ，same thing， 我覺得係一樣。其實你睇到Donald Trump 喺處理呢啲事件入面，除咗打飛機之外咧，基本上係冇乜嘢做過，或者冇乜嘢做到嘅。即係你睇到個問題，其實就係呢一度，因為點解咧？其實個示威越嚟越大，佢要做嘅就係 calm down， calm 嗰個民眾嗰個 down 啊， 係 係啊，只有咁樣樣，佢先至能夠解決呢個問題。但係而家好明顯，佢冇辦法 calm 佢哋 down。於是個 situation 係咩嘢咧？我總之我用我有嘅權力，我去壓制佢就得啦。最近發生嘅一個事件就係佢教會。佢攞住本聖經，咁然之後咧就佢去嗰個 photo， 純粹教會一個 photo op 嚟嘅啫 ，in some sense， 佢唔係真係走入教會嘅 ，in some sense。但係佢事前叫一啲防暴警察攞催淚彈，咁就驅散咗嗰啲喺佢面前嘅示威者 ，so that 佢可以好平心靜氣行去間教會，攞住本聖經去做佢嘅 photo op。 嗯，其實就有少少懶人呃叻嘅。 唔真真係嘅，的而且確。 咁的而且確呢樣嘢咧，就牽涉到阿 Donald Trump 佢本人嘅平時行為舉止啦。咁但係咧，我有咁樣睇嘅，即係有大錯同小錯之分。你可以係一個人做埋曬啲好多奇離古怪嘅嘢，不過咧對個國本未必有太大嘅動搖，亦都可以有一啲政治領袖咧，佢四平八穩做嘅所有嘢都好似好 legitimate。咁但係一個國家嘅根基就俾佢搞到壞曬嘅。咁以我自己平時嘅講法咧 ，Donald Trump 咧，我亦都唔係第一個咁講啦，係一個好 unprecedented 嘅人。 你都唔係第一次咁講添啦。 我亦都唔係第一次咁樣講。咁但係呢啲係小問題定係大問題咧？咁譬如話你正話講到嗰兩嘢咧，我想喺度講下。首先你話一個係一個示威，咁好啦，示威咁你嗰個主旨喺邊咧？咁去到依家，究竟我哋稱之為示威啊，定係暴動咧，還是係騷亂咧？如果你話譬如話香港咁，或者其他地方咁，通常係針對一啲特定嘅社會議題，譬如話 Black Lives Matter 或者反警暴、獨立調查，咁好正常。咁但係如果去到依家咧，就係純粹係大家搶掠啊、放火啊、殺人啊、趁火打劫啊，咁呢個已經唔係示威嚟㗎啦。咁而事實上，我哋電視都見到好多啦。咁而且依一樣本來係一個都幾崇高嘅Black Lives Matter 啊、反歧視啊、警暴，去到呢啲大家好似趁火打劫嘅時候，咁你已經好難再用一般 嗱。但係其實你睇到係有分別嘅。 嗯， 你夜晚係有人趁火打劫， 係， 但喺日頭咧，亦都有啲人走出去咧，就係幫手清理。係 啊，有係啊， 亦都有一啲好和平嘅示威，有啲和平示威。馬尾有個 situation 直頭咧，就係話嗰啲人去到警察。局示威，而家警察咧係跪喺佢哋面前尋求原諒， 係啊， 嗱咁樣去 calm down 民眾嗰、那個怒氣，呢個係一個好正確嘅做法嚇，但係去係咪去到一個地步？阿 Donald Trump 成日都話啦，我要出動軍隊，去鎮壓，係咪去到個咁嘅地步咧？你知道各州有國民警衛軍。 是 吓，呢、這个已经是一种武装嚟噶。呢种武装同只是比美国的美军是低一个层次，而好明显的而且确亦都有政治领袖出嚟谴责嗰班夜晚走出嚟抢掠宵夜嘅示威者嘅暴徒吓。 即係我諗我哋要搞清楚呢樣嘢咯，嚇、 嗯， 因為其實係有人示威，亦都有唔少人示威， 係啊， 但係示威者 basically 係和平嘅， 嗯， 佢同埋夜晚走出嚟搶掠嗰批人係唔同嘅人， 係、嗯、 OK， 我贊成警方夜晚宵禁， 嗯， 的而且確有人出嚟搶掠，的而且確係需要拘捕佢哋， 嗯 ，OK， 嗯， 要搞清楚， 嗯， 但係日頭示威嗰班人，即係包括就係咩嘢呢？在白宮門外，在度控，喺度喺白宮門外衝擊嗰啲特工嘅嗰啲人係冇錯，佢哋可能暴力少少，但佢哋都 by definition 係示威，佢哋唔係真係燒咗白宮啊嘛。 係啊， 嚇唔係一八一四年加軍走去燒咗個白宮嘛，所以而家白宮係白色就咁解，因為油、嗯、因為油油遮咗嗰啲燒 咗。咁、嗯、呢個就係睇你嗰個行動，你嗰、那個目的有幾崇高，還是純粹趁火打劫啦？ 係啦，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兩者嘅分別咯。係、 嗯、啊， 係咪、嗯？你喺美國兩樣嘢都有嚇、嗯啊，即係我唔係胡錫進啦，胡錫進又話香港嗰班暴徒咧就走咗去美國滲透美國嗰班示威者啊嘛。 但係呢個可以另聞斗論嘅，呢、這個可以講好耐。 不過嚇、啊，不過我就覺得唔係，我純粹一句啦，我就覺得胡錫進係咪應該要驚咧？因為香港嗰班暴徒可以滲透到美國去示威嘅話，下一步呢班暴徒應該會走去推翻共產黨㗎啦，如無意外。我覺得應該咁神通廣大，點解唔去？點解要去美國嘥時間？因為中國推翻共產黨咪算咯，係嘛、 嗯？ 胡錫進應該驚緊嘅，我覺得嚇、嗯啊。不過 whatever 啦、嗯，即係你睇到兩者嘅分別係咪、嗯？示威係示威，暴動係暴動， 嗯、 暴動要予以處理，要加以鎮，要加以拘捕同埋處理。 嗯， 示威係需要 calm down 嘅。 係啊，嗯， 係咪？ 嗯。 呢兩嘢要呢兩嘢要分開嚟做。 嗯，你正話講到呢度咧，就你正話亦都提過係有黑人白人啊，或者有某啲警察咧係跪低認錯或者尋求和解啊。咁呢個我就覺得至少即係雖然係你哋講緊廿幾卅個城市有暴動有騷亂啦，但至少你睇到人性光輝嘅一面，而且係都亦都有一啲人咧係願意放低嘅身段去尋求一個社會嘅雙方面嘅和解嘅。咁呢個係一個。這個社會雖然是有病，但至少它是一個自我完善， 可以自我修復 完善的機制，亦都有人願意放低自己的面子去做這件事。你睇下成個國家，成個美國或者 Donald Trump 佢做咗一啲咁嘅嘢。 Donald Trump 無論佢講嘅嘢， 佢自己個人點樣唔好都好，至少一個國家咧，雖然係佢係有一個咁相對地喺某啲人嚟講係好騎嘅。的總統，但至少一個國家是有自我修復的能力的。那你看看某些地方呢，就譬如說美國，至少是的而且確已經控告過這四個都不可以說涉嫌犯罪，是有片做證據的，已經 charge 過了。 不是，你美國的法律仍然是我一日未掟曬證據出嚟，他哋都仍然冇罪嘅。 已經落， 暫時都仲可以叫做涉嫌，但是他哋落咗案控訴曬呢四個人。 我意思就 係 呢個 事實， 係啦。咁相對地，東方某個偉大嘅城市就冇呢啲嘅嘢啦。 係 相對地喺雙方面都有一個所謂嘅機制喺度嘅，即係警報要會受到懲處。咁相對地平民百姓扎扎地揸住啲槍去打劫，亦都會有啲唔單止係警察人會執法啦，而且亦都會 受到社會嘅譴責， 輿論社會嘅譴責。相對地，某啲州長做嘢唔好啊，又或者個總統發言不當，亦都會受到相應的譴責，而不是話即係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咁樣啦。咁兼且依家我哋透過社會咧，即係中文有一句成語咧就好好嘅，就五十步笑百步。咁典故我就唔講啦，即係總之兩個人喺度走難啦，一個走咗一百步。一個走咗五十步，咁啊五十步走去笑嗰一百步嘅，你個都走啦，其實自己笑咩咧？大家都係中國人咁，但係似乎咧廿一世紀2020年嘅今日咧， 50步笑100步已經是小兒科了，我們現在看到是100步笑5步100步笑10步就經常見很多了，明明是黑社會竟然跟人家說半年不可以解決問題的我一看到哇要委任兄弟，唉真的 anyway、首先就是自我調節，第二我們上一次都說過，這個是一個即是社會上面的都很多的極端的思想去萌芽，咁係唔係全部都可以落曬入曬呢個 antifa 數咧？咁我覺得未必。咁你話佢哋係咪真係一個好有組織、好有帶動嘅文宣，或者好多武力、或者好多死事去搞到廿幾三十個大城市都咁暴亂咧？咁即係我唔係美國人，我唔敢講啦。但似乎就唔係嘅。咁但係的而且確係有好多極端嘅思想喺度萌芽，兼且社會上好多深層嘅矛盾。就藉住呢個以好簡單嘅 Black Lives Matter 一個一件警報嘅事件，而呢個受害人啱啱係白黑人，咁時候就令到好多人那個情緒嘅反應就好大。都係嗰句啦，我唔係話針對黑人嘅歧視不存在，我只不過係話呢個係一個近因，咁而個深層嘅原因就更加重要。咁我亦都想講另一件事嘅，就係地方同中央嘅矛盾啦。我就講翻我正話，依個示威佢嗰個呼聲究竟係咩咧 ？Black Lives Matter 警報。咁其實有幾多係真係屬於聯邦政府咧，還是係似乎地方政府嘅角色會擔重一啲咧？譬如話黑人受到歧視，或者係歧視係邊方面咧？咁係咪每個州嗰個情況都唔同咧？如果每個州嘅情況都唔同，社會啊、經濟啊、政治制度啊、就業啊、福利啊各方面嘅，係唔係真係可以咁劃一？完全係以 Donald Trump 呢個 level 去解決咧？咁我覺得係可以討論嘅。咁、嗯、還是係你知啦，美50個州有啲就係共和黨，有啲就係民主黨。咁啊，每個州佢嗰個立法其實嗰個差異好大嘅，甚至有陣時有啲人會話，扯五十個州根本某個情況上係50個唔同嘅國家，不過黐埋一齊，大家一齊叫美國啫嘛。咁事實上佢英文根本就叫 United States，United States 嘅意思就係每個州本身就一個獨立嘅 state， 某個情況上佢自主性係好大嘅。咁所以係唔係所有嘢都可以入 Donald Trump 數咧？你可以話佢今次的而且確係有啲言行咧係受人哋非議。但係呢啲嘢係咪真係佢一個孭曬咧，還是係一個社會嘅整體性嘅問題？需要喺唔同嘅州以唔同嘅程度，予以解決咧。咁我覺得呢個可以討論嘅。咁啊，另外咧就首先就地方中央就係亦都牽涉到兩黨嘅。嗰時胡錫進佢哋點樣講嘅話，就係話兩個黨就交替互相折磨，就令到啲黎民百姓咧就受苦不少乜啊乜啊咁。 誒算啦，胡錫進 咁的而且確咧， 的而且確咧 係有兩個政黨之爭牽涉喺裏邊。咁有啲州份咧就似乎同中央政府喺點樣解決依一個暴亂咧嘅係依一個方針係有啲爭論。咁依樣嘢我其實都值得大家去留意。 嗯係啊，其實總體嚟講，我亦都覺得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其實喺某程度上，我覺得另一個 issue 就係、是、我以前都成日提過所謂帝國症候群 Empire Syndrome， 嗯， 嚇，即係有好多即係我最先提出呢一個 concept 嘅係我嚟解釋咧，就是、蘇聯當年解體。蘇聯解體之前幾年就已經有啲 sign 嘅啦，即係例如突然間同美國話，哦，我同你傾掂數嗰個核武限核嗰個談判，因為其實佢自己冇錢去維繫佢自己嘅核武嚇。跟住咧，去到1989年嘅時候，各個東歐國家不斷變天嘅時候咧，蘇聯就好出奇地唔派軍鎮壓，反而就話，哦，你自己搞掂佢，跟住啲軍隊逐一撤走，即係佢自己都冇能力去命聽佢啲軍隊喺東歐嘅駐軍啦。跟住去到後尾就話89年，跟住到91年咧，就真係經過一輪事件之後，終於係冧咗。跟住就10年嘅時間就完全係自己內耗啦嚇。跟住就發生好多嘢，跟住就普京出嚟啦咁樣嗰啲乜嘢。但係呢啲就後話啦。OK， 嗱、美國有冇機會而家喺一個 Empire Syndrome 嘅情況度咧？因為其實我哋大家都睇到有一啲嘅 situation 就係、是、你知道美國 for example 咧就係話例如核武嗰個嘅科技咧，都仲要 keep 住係用以前嗰啲大隻嗰啲嘅 floppy disk 嚟control， 即係換句話嚟講，你冇錢去 upgrade 新嘅 software， 嚇，咁然之後咧，我哋亦都睇到就係話，亦都真係睇到就係話咧，社會個撕裂越嚟越嚴重。其實我覺得喺某程度上 ，Donald Trump 被當 Trump 當選本身都係一個 sign 嚟嘅 ，in some sense。 佢係社會撕裂嘅果， 係啦， 多過因， 係個果嚟嘅，其實係。 嗯。 嚇，咁所以你睇到就係話，因為社會嘅內耗，再加上其實你知道美國即係佢成日都威脅退出北約啦。他已經決定退出世衛了。有些人說是因為、哦、世衛被中國 control， 所以呢美國就不給他錢，這樣心得。我的問題就是說為什麼美國不給多些錢去游說些例如非洲國家，令到世衛更進一步受到操控呢、 嗯、 是不是因為他其實是沒有錢，也都因為你知道美國給世衛這麼多錢的時候，喂，講真啦，中國都識游說非洲國家啦，美國冇理由唔得啫，係咪？咁即係換句話嚟講，會唔會其實美國自己本身都冇錢去維係呢個游說能力？嚇、 嗯， 於是就讓世衛拱手讓咗俾中國 ，so that 美國就話啊，索性我連呢筆錢都慳翻啦，咁樣名義上就話去支援啲有意思嘅衛生嘅 emergency， 但有。幾多其他 emergency 先？即其實我諗緊嘅問題就係話，美國有冇一個咁嘅 sign 喺度咧？因為其實你知道蘇聯喺臨滅亡之前咧，都有一啲類似嘅 sign 嘅，就係、 是、 超級市場冇貨。 係、嗯、嗱，我想即刻答你一個問題。 係 當中有一個好大嘅分別。依家我哋睇到美國退出世衛咧，就係拍台走人。係，但係佢個袋仲係錢嘅喎。當時蘇聯對呢啲盟國加盟國唔介入軍事調查咧，係其實好多原因啦。最大嘅原因，如果軍事政策最大嘅原因就係銀包冇錢。咁啊，所有嘢咧由次諾貝爾事件86年開始。咁啊，我記得細個嗰陣時睇電視咧，就係話啲人排隊買麵包排咗幾個鐘頭嘅。咁咧就個分別好大嘅。究竟個特朗普係佢唔想嘥時間同呢班啊？即係搭台嘅人士喺度，自己埋單，但係又自己又把聲係俾呢班嘅盲丙，即係分薄曬，就發爛渣走人。佢自己搞一個啊，還是等你班人自己打餐死咧？但係重點係美國個袋個銀包依然係有技術，依然係有錢，依然係有資源嘅。咁啊，亦都會有啲人就覺得，哎呀，而家美國咧個影響力大不如前啊！而家又一件咁嘅小事，廿幾三十個大城市都喺度暴亂啦，美國好快滅亡噶啦咁。咁啊，我覺得呢種推論又唔係完全冇理由嘅。正如即係亦都呢啲人成日都話天滅中共，咁其實我都等睇好多人會話，哎呀，天滅美國啊！咁啊，睇下佢幾時亡咯。 好啦， 仲有啊，另外一件事咧就係、是。其實我覺得咧，你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個偉大嘅中華人民文明幾千年咧，就發明咗喺現代嘅社會咧，就唔可以話完全發明啦。不過 establish 咗一樣嘢叫做國情。 OK， 咁咧就依一樣嘢國情咧，就似乎咧就實在冇一個好啱使嘅英文譯翻譯。咁所以就只能夠用中文講做國情。咁似乎咧其他國家咧就開始追上咗一樣嘢啦。咁譬如話，我哋睇美國今次事件咧，就我相信話特朗普咧好快就會同大家宣布呢一樣嘢係有外國勢力介入， 唔係已經有 Antifa 啦咩 ？Antifa 咧嗱 ，Antifa 咧究竟係國內啊定係國外咧，就好難講。咁我相信好， 佢又成日鬧嗰啲民主黨州長啊、市長啊，話佢哋 anarchist 啊嘛。嚇、啊，即係無政府主義者嘛， 係 嚇、啊，即係總之三更白做有咩嘢，有咩武器扣上去噶啦嘛， 我知道，七空兩去還七空兩去，死話死兩回事。國內嘅極端主義係一樣嘢，外國勢力係另外一樣嘢。咁你知啦，美國就好多移民噶嘛，咁我就等睇特朗普政府咧就話呢啲係外國勢力。咁咧就佢哋終於就即係同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手咗咁多年咧，又學咗咁多偉大嘅中華文化咧，就原來呢個世界上真係有一樣嘢咧，就叫做外國勢力。我相信喺不久嘅將來，特朗普同佢嘅政府咧會加緊處理啲外國勢力。我亦都相信佢會衷心虛心咁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習嘅。咁我作為一個外國男士，我見到呢啲咁嘅跡象咧，我覺得心裏邊覺得好高興。 OK，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最后咧仲有啲 after thought 噶，咁啊，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呢个节目咧上场嘅时候咧，啱啱我6月4号， 即係六月四號夜晚啦。咁啊，今年啊六四三十一週年，咁香港首度因為武漢肺炎啊集會被禁啦。咁但係咧都有唔少人係用呢個網上嘅直播方式進行視像集會嘅。咁加拿大呢度咧就有就有呢個類似嘅視像集會啦。咁樣咧即係可以咁講啦，即係唔會太遲嘅。對於大家嚟講，如果你係喺香港嘅話咧，香港時間嘅6月5號早上9點鐘舉行我哋 ，which is 咧係我哋多倫多時間6月4號嘅夜晚9點啦，卡加利嘅夜晚7點啦，温哥華嘅傍晚6點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去 TADC Toronto， 即係響喺 Facebook 度搜尋 TADC Toronto， 又或者 VSSDM Vancouver 去揾到佢哋，咁佢哋咧係會喺 YouTube 網上直播嘅。咁啊，六四三十一週年，你有啲咩睇法啊？ 其實咧，即係三十一年咧，大家就的而且確有啲人嘅想法係改變咗啦。咁我自己嘅心態咧，就係話同一件事喺唔同嘅時空咧。有不同的解讀，對我們的可以這樣說或者教訓或者我們的 take away 呢是會有一點不同的。那大家最記得很清楚，或者最近這幾天在社交媒體看到有些什麼坦克車啊或者以前的一些片段啊，或者某些人在台上面唱歌熱淚盈眶講了一堆東西，那這些我不說了。我就想說呢，就是說這個屠殺的過程，一些大家即很不堪入目的大家都很清楚，就不會在這裡再 loop 了。那我就想說一下一個前因後果的。2020年的今日，共產黨成立了差不多100年，統治了這個神州大地近70年。80年代呢，其實是中共統治之下最開明、最人性，對大家對中國人民以至整個世界來講算是最有希望的那10年。它是由自衛的極左思潮之中改正過來，當然就多得 鄧小平 啊、華國鋒啊那個年代啦。咁當初係和平示威嚟嘅啫，咁啲學生啲口號就溫和好愛國，咁印象中都冇人聽過話要共產黨落台，至多咧就係話反貪污啊，或者某啲特權階級啊，要有啲風氣要予以改正啊，成啊，本來咧就係唔係好難搞嘅啫。咁而事實上，當時胡耀邦啊、趙紫陽呢啲開明務實改革嘅掌權嘅人士，佢你俾權佢哋咧，係可以令到共產黨依個江山咧係更加得人心，同埋更加穩固 ，in a good way，in a good way 咁穩固。咁啊，其實即係我正話講嗰啲就係話，我即係因為最近疫情咧，就喺屋企就睇書，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咁啊，咁佢本身喺江蘇咧，就係一個地方大官，亦都係佢個政績係好，亦都係好忠心嘅共產黨員啦。咁我睇翻呢本書咧，首先就覺得佢文筆真係唔錯，至少冇一啲好英文化嘅中文，亦都冇話一啲好洗腦嘅共產黨八股。佢老人家啊許家屯咁樣講，大家可以選擇信聽啲唔聽啲，信啲唔信啲，但係始終都係對嗰個年代嘅共產黨咧係有一啲了解啦。咁其實我正話講到，本來咧你俾啲務實改革嘅掌權人士去搞咧，其實呢啲風波唔要解決唔係太難嘅。咁咧就有啲人就小事化大啦，就硬係上講成係依班學生咧就好暴力嘅，要打到共產黨乜啊乜啦，整下挑撥離間，就鄧小平胡耀邦之間有啲矛盾啦，亦都有啲老人家就小氣啦，係咪？咁就發猛啦。咁 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 咧，就開明嘅改革派咧就俾李鵬嘅人等咧就鬥到，亦都就好血腥、好難睇嘅鎮壓，仲要扭曲曬啲是非啊，成啊咁。咁新華社嘅人事改革咧，就令到呢位許家屯先生咧就去咗美國。咁其實即係當時喺香港呢一個新華社嘅人事改變咧，只係一面小鏡子。咁點解講到六四咧？其實即係口口聲聲話係敵人，實際上咧係對內嘅權鬥、外交同內鬥係一條線的延續，可以這麼說，由以前的義和團、反右、文革、六四，到現在大約是2012年開始這個極左的思潮啊、南海主權啊、東西方陣營啊、一帶一路啊，那那點其實真的很多一脈相承的地方。那我個人就覺得比較可惜的就是2020年的今日呢，就依然有很多盲丙啊，跟著來起舞，跟著來唱歌，大家一起唱歌，那實在是一個民族的悲哀。咁八九年六四咧，受害嘅咧主要咧就係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依個國家裏邊嘅人，但係今日咧似乎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嘅大問題。咁我好容許我喺度問一個好大膽嘅問題，即係有人類歷史嚟有冇試過一個國家嘅存在 係令到 the entire rest of the world 覺得哇搞唔掂喎，一係咧你就毀滅呢個國家以及其人民，一係咧就大家雞犬不寧，甚至整個世界文明係有被摧毀嘅風險。咁究竟有冇先例可援咧？咁最終結果又係點嘅咧？就咁樣啦。 我諗呢個係一個六四三十一週年一個幾好嘅思考。 嗯 嚇。好過口，好過嗌口號嗌平反六四， 嚇、 啊！我哋頭先都講咗啦， 嚇、 嗯啊！學生冇罪，使乜平反？嚇、嗯啊！應該係有罪嘅人走出嚟道歉賠償。而呢一樣嘢、嗯，我諗中國共產黨做咗咁耐，做咗咁耐執政黨，都從來未思考過呢個問題。我諗其實即使喺加拿大，就算最差嘅政黨，佢、 嗯、 以前做錯過事情，佢都會走出嚟係。表達這個道歉，做出賠償。 嗯， 當然賠償沒可能百分之百，很多時候有些的行為做錯了，可能是近百年前發生的事，例如人頭稅是一九二幾年的事。OK， 嗯， 那你給了一個賠償，仲生存的人給了一定的賠償，另外給一筆錢去教育下一代，告訴他們千萬不要再做這件事。我想其实这些就是叫做真正的改过迁善。 嗯， 即若果共产党连这种的能力都做不到的话， I'm sorry, they have no right to exist. Simply put that. 嗯， 就是这么简单了。 嗯， 就是这样。 嗯， 好啦，咁啊呢节嘅离地新闻咧都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咧对我哋呢个礼拜嘅讨论有进一步嘅意见咧，可以对 Facebook 咧搜寻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个字就揾到我哋嘅 page 噶啦。我哋呢个节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时间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半，或者多伦多时间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咧喺城寨网上直播，详情可以到星寨 .hk 查询噶。呢期离地新闻系2020年6月3日多伦多晚上。八点，即系6月4日香港时间早上八点录影嘅，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